欢迎来到爱玉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三点钟。一开始要放坂本龙一的作品，因为在这个前两天我们去了坂本龙一终章的这个电影特映会，然后教授本人有到现场来，我很荣幸可以作为他的特映会映后的 QA。 然后我的朋友就是现在坐在现场这两位就问我感觉如何。Hello， 叶云平，你好。 大家好。 你好 ，Hello。 Hello。因为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们三个已经聊一下，我就、他们建安跟云平选了很棒的音乐，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跟他们讲我的心情。就是，但其实我根本就讲不出个所以然。因为我还处在融化的状态，还没有凝固，现在还没有凝固。 是，可以理解。 上次竟然有送我一张坂本龙一的 CD， 对， 就是他的过儿的计划， 对对对。 可是你为什么听一听就把它送我了呢？ 就好像有人比我更需要他，像而像你，应该就是你。 好，因为我刚刚还差点要责难说，难道你不喜欢吗？ 不是不是，我是我会跟不好，对。 我太严格了。不过坂本龙一本人如果大家这几天有关注他的消息，就会发现特别是跟他近距离接触的时候，发现他实在是一个很活泼而且很有魅力的一个艺术家音乐家。然后他跟你互动就是很，我不知道，随时好像都可以跟你说个玩笑，好像还处在某种我不知道，就是好像你会很想再继续靠近他。我说的不只是因为他的才华，而是因为他这个人的感觉。 所以他人性格上是一个可亲近的人，而不是有距离感。 完全，对啊，是非常活泼的。然后对音乐的想象啊，对，比如说我们发问 QA 的时候那些提问的想象啊，都我觉得很可爱，就是感觉中间没有那个国籍跟年龄的距离。 太幸福了， 好幸福。再继续来听一下。好吧，那我要说，今天请到纺织机常任理事跟纺织机麦田捕手，虽然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两个代号是我自己加上去的。哎，我觉得好荣幸，因为呢，其实我们本来是为了别的事情想请两位同时来上节目，就是要本来是要讲讲我的演出啊或什么，可是我发现我完全没有办法客观的去跟你们聊这件事，所以我就跟季安跟叶云平说，那你们就放你们想听的音乐好了。所以两位就来到节目。我说上次你们这样对坐是几年前呢？ 应该说我们三个在这个录音室里面对坐。对，那真的是十五年左右 。 对对对。 当时的青少年说话了，季安那个时候你是什么状态了？ 紧张的要命的。 你那个是17岁是吗？ 没有没有，我那个时候已经20出头岁了。 20，对啊，已经大学 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弘范出书是2004年。04年的时候。 就20岁啊。 对。那好像是05年到04年之间来第一次来纺织机这样子。那个时候确实就是非常紧张，应该就是 类似你见到坂本龙一的状况，因为对我来讲，这你们这样子的，不要说人了、名字都是遥不可及的。包括最开始我知道可以跟理事长合作出书的时候，他的名字对我来讲还是遥不可及。所以我那时候虽然很叛逆，但是还是会怕。 那我记得季安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忧郁青年的样子，可能有时候很紧张，所以脸上是没有表情，然后就是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穿着黑色的大衣，然后就进到录音室。然后因为事前我就读了你小说，就非常喜欢，所以就是云平你帮他出版的小说。 对，这一点我真的是要非常感谢光夏，因为能够 跟杰安十多年前第一次来上声音纺织机，其实并不是那种所谓很例行性的，比如说哦，我做出版社，然后我出了一个小说，然后我跟光夏说希望可以来上，完全不是这个顺序，是光夏跟我讲他很喜欢杰安的小说，然后问我诶有没有机会找他来上节目，我真的也是非常的惊讶，跟因为是很少有这样子的媒体主持人是主动要求这个他喜欢的作者可以来上节目，对，所以这一点我真的是非常感谢。 我也感到非常感谢，今天是一个感谢。 不是，因为我都忘了这个过程，我只知道我拿到那本书，那个书好像闪闪发光，然后那个灵魂，你就会觉得是跟他共通的。虽然你知道他年纪这么轻，所以请今天来的时候就怎么讲？我也觉得好像没有想到就跟杰安可以认识到这么久，而且我们最近还有一些合作的这个计划。 对，这是我回馈的时候，回馈社会的时候来了。 杰安的文字好美哦，大家有空一定要找杰安的。 如果想看我文字的话，最近可以去光夏的那个脸书粉丝专页看一下，有蛮多的。 杰安最近在负责帮我写演唱会的相关的采访，就是我们可能一两礼拜会约次碰面。 对，然后听众们有没有觉得很羡慕？ 这意思就是说有人好像可以一两礼拜就跟坂本龙一吃一次饭， 差不多感觉。 不要再想坂本龙一，我要失去正常状态。 没关系，我还蛮期待的。 没有，所以光夏你可以想象你见到教授的这种兴奋感，相同而言也真的是有歌迷见到你是一样的心情的。对，所以其实都是相互的。 哇，不过我真的觉得就像教授他的音乐是影响着我们，影响着我，然后一直走到现在。我从少女时代我就跟他说，我从看到他的电影开始我就决定我要做一个音乐家，而且是要用合成乐器开始创作的人。那的确就那十几岁的心愿一直到现在，就我的确就一直在这条路上。所以看到他就会觉得哇，就好像一个距离的自己慢慢的完成了自己少女时候的梦想，是这种心情。但我觉得好像很多人跟人之间就是这样子，也不要说什么不同的地区啊、生活啊，或者年纪的差别，很多时候我们都有机会可以遇到自己喜欢的，或是想要追随一个对象。也许对方并不是完人或圣人，可是这就是某种讯息的一种绵延吧。就是挺重要的。 就像那个时候。应该没有想说具体上可以跟 Eureka 合作，就是光夏那时候录专辑那个时间的密语的时候，我觉得那也是某一种意料之外的完成自我的过程。那我觉得也许跟坂本龙一的缘分还会继续啊，那也很好啊，就是如果我想有一天会有机会合作，就是不是我是光夏。对， 有坂本龙有说他希望，他很喜欢台湾，他希望有机会，大部分的外国人他们就是透过电影认识台湾，他特别喜欢台湾电影，他也说他也希望有机会可以来台湾住一阵子。然后我朋友问我说，那你们跟他说你也想去纽约住一阵子？没有，这是冷笑话。总之希望他是真心的， 就是他们刚好遇不到的， 刚好错过，是不要这样。 好，先要那个先跳过坂本龙一，要不然我无法继续下去。 不如就再放一首坂本龙一。 整集都是坂本龙一。好，我想先因为那讲到坂本龙一，我觉得我们现在听云平介绍这些音乐好了，我发现你今天带来的曲子好像都非常的90年代，而且是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原创的歌手或乐团的作品。 我其实基本上还是遵照原本这个被赋予的任务的脉络来想要放什么歌，因为当然本来今天是要来讲讲这个光夏演唱会，或者是聊光夏音乐的，但是光夏就是太谦虚了，就不好意思。 对， 那我就想说，无论如何，还是希望能够带一首我自己很喜欢的光夏的歌。然后想说那。 带这首歌之后，我其他要放什么歌呢？我就想说啊，那干脆就跟着这首歌好了。 嗯， 其实就是1999年，我带了一首1999年广夏的消失奏鸣曲。我就想说，那跟光夏的这首歌或这张专辑，同时在1999年台湾还同时发生了很多，尤其是独立乐圈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那一年真是非常有趣的一年。 嗯， 所以我就想就跟着这个脉络来走。 嗯嗯嗯，好啊，那我们就先来听，因为你选的第一首是我的消失奏鸣曲，选自《脸颊贴紧月球》。你有什么特别要选这首？ 还是虽然我们都会说啊，这光夏所有的作品我们都很喜欢，但是呢，无论怎么样，每一个人总有那个私心，心里面真的是最最真爱的一张。那对我来讲，《脸颊贴紧月球》这张就是，而且一直是。我记得当年专辑出来的时候，那个专辑名字我一直要问，那专辑名字到底是哪一个？到底是 summerplanet.com 还是脸颊贴紧月球？我记得好像是， 其实是网址， 是网址 对，只是后来这个专辑名称实在不好念，就大家这个口口相传就变成脸颊贴紧月球。对，所以我一直是真的这张专辑在我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是我当时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啦。然后里面所有歌我都实在都爱不释手。 嗯嗯嗯， 对，所以然后呢，可是像什么脸颊贴紧月球啊，然后原谅啊，什么老夏天啊，这些歌呢也实在是蛮常放的。 嗯， 所以我就选了一首消失奏鸣曲，然后刚好也是光夏上一次演唱会的主题名称。 嗯， 对，所以我就带这首歌来。 好，那么就来听听看。 我们听到《消失奏鸣曲》，就是1999年出自专辑《脸颊贴紧月球》，也是云平间带来的。这首歌让我想到很多事情，因为我写的时候，我记得是学校刚毕业不久，然后那时候的确是在某种状态里面，然后当时很多社会上发生很多事情，然后也让我对于青年时候的理想，跟你真正开始面对世界的时候，有很多冲突，跟观察，然后我记得里面的吉他，电吉他还是小虎弹的， 小虎弹的，非常，这首歌真的是其实不长，但我觉得它的那个变化的动态落差非常惊险刺激，就是单是那个编曲，我就觉得那个拍子已经有点诡异，然后呢？你是用先用你最擅长的那种，就是把歌词念出来。反而后面在唱的时候，是吟唱的时候是没有歌词的，尤其是就是中后段那个拉上去那一段吟唱，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对我称之为非常暴力。然后最后这个结束在那个可以选择自由或者消失，然后就戛然而止。就我。从20年前听到现在听，每一次我都是听完的感觉，我都是不寒而栗，然后全身都是非常的震惊，就是因为字字句句在今时今日来听，仍旧是精准无比，然后完全反射目前的社会或环境的状况。对。 就好说人类历史好像其实一直在 repeat， 一直在跳针，在演一样东西。然后因为你刚刚那样讲，让我回忆起那时候，其实我就是很执着在，因为在学校有修习，有修符号学，然后那时候我想符号学，我已经被理论灌满头脑了，所以我想，如果我们都是用符号学去解析事物嘛，影像或文学，有没有可能反过来用符号学来创作东西？所以那时候我这首歌给自己的目标是，我要用符号学来写一首歌。所以里面有很多其实是符号性的东西，比如一开始的小奏鸣曲 是， 所以 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啊，就是你写的字句也许都会觉得好像只是充满一些象征意义的符号，但是你现在来看真的是写实无比耶，就是那个其实是写实的，一点也不符号性啊。 对啊，那时候我就把这个当作我自己算是一个对这个阶段的交代，就是我用这个理论，然后用我对世界的观察想象，把它组合，再把不同的符号组合起来，比如说从古典的小奏鸣曲，然后跳到有点暴力的东西，然后再。如果这样的拼接，他们产生的张力会，就是从音乐上的想象，当然歌词是另外一回事。我还记得的是我的研究所老师说：“哈，你要用符号学写音乐？”他觉得不可能。我说：“老师要做给你看。”好啊，感谢云平让我想起这些有趣的事情。然后你还有带来第二首歌，也是你说1999年有趣的。 对，今天我带的歌全部都是1999年。这一年所发生的，就是，我觉得听众也可以试着想象，在20年前那一年，对，光夏开始交出这个最成熟的作品之一，然后跟他同年，也有其他的独立音乐人也正开始开展他们的旅程，对，是很有趣的一个对比吧。 这是张四三， 对，为什么提到张四三？是因为也是我个人的观念，因为我是。光夏这个音乐人的名字跟张四三这两位音乐人呢，我是在同一个时刻同一张专辑上认识他们两位的。对，就是在1992年的《爱死亚洲》第一集， 对 那张合集里面，那光夏这算是你第一首正式发表的作品吗？太阳族的故乡。 对。 然后张四三也是他人生中第一首正式发表的作品，叫做《人生如戏》。当然那张合集里面还有其他很多也很有趣的人，像沈怀一的四三一啊，什么等等，还有些香港的。但是我就同时认识了光夏跟张四三这两个名字。然后当然光夏后来在1995年就出了专辑，但四三一直要等到1999年才发表他正式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那我觉得对我来说，你们两位就是我同时认识的一个，我觉得方向非常不同，但都是鬼才一般的音乐人，就很有意思。 对啊，就是这首歌叫《我的分泌内分泌有点失调》，来听看张四十三的作品。 最近的尿尿得用手去撑腰，没有爱情，没有身份，打个手枪。 欢迎回到有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刚刚我们听到了张四三的《我的内分泌有点失调》，然后这同时也是1999年的作品。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听到四三这首歌手，我觉得我离这个人远一点，他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就是对啊，就是声音也蛮猥亵的， 对对对， 然后歌词也就是这边弄一些好像有一些颜色的什么的。 可是后来发现他本人根本就是很好，然后又很亲切，而且还是个唱片。现在还是唱片讲头唱片的负责人嘛？对不 对？对，嗯。那这首歌或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就是名称就是《我的内分泌有点失调》，是真的是一张很厉害的唱片。嗯、虽然始终是目前角头库存剩最多的一张的，对。那其实它里面每一首歌都玩了很多拼贴上的技巧，因为四三那时候在 待过电台，他一直在玩那些电台的那种尤其是 AM 台语卖药电台的那些技巧，把它放到他的歌里面。然后他又受这个地方民俗戏曲啊，尤其像歌仔戏的影响，然后他又很喜欢用一些比较情色的，或者比较欲望的，或跟性有关的写作方式来表达他想要说的事情，所以就会变成真的非常有特色， 风格强烈， 风格很强烈。所以当然那个时候其实并不是太多人可以接受，但平心而论，听众如果有仔细听刚刚那首《我的内分泌有点失调》的话，它的旋律性其实仍旧是蛮好的，它是一首好听的歌的，先撇去我们刚才说的不管的话， 编曲很棒。然后刚刚云平有回忆到，我们就突然时间回到1999年、那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你说那时候我记得好像还有娱乐周报。 对。对，刚才广告的时候才跟光夏聊到1999年以前的20年前的中国时报，它每一个周末会出一份特刊叫做娱乐周报。这份娱乐周报呢专门报道有关这个电影音乐或戏剧，就是比较是表演影音艺术方面的专门的特刊，然后会有影评、乐评甚至剧评哦。那个时候就是，然后这个娱乐周报呢，每一年都会用他们自己的力量颁一个所谓十大专辑的奖项，也就是像现在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每年会颁十大专辑或十大单曲。那个时候中国时报娱乐周报有办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有机会进去做评审，那一年呢，也就是想尽办法把成功的把他的脸颊贴紧月球跟张四三张专辑呢列入这个当年的十大专辑之一哦。对，所以这个还算是感觉到小小的算是自豪嘛，或荣耀，对，或者是窃喜啦。因为我想当时的大部分的听众应该对这两张专辑都会觉得这是谁。 没错，我还记得那时候金曲奖揭晓说入围五项的时候， 是， 然后大家很多人揭晓的这个颁奖人就说一直念到我的名字，他都狐疑了，说这到底是谁。 我记得那时候是不是还有人问说这是雷光夏这个名字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就他这个名字，他有点判断不出来，应该是 对， 这个实在很有趣。 所以那时候其实应该是我都处在被动状态，可是我不知道像云平啊，像那时候翁家明啊，我觉得大家就是这些喜欢音乐人，就一起也看到当时唱片越来越多各种不同的可能性，然后从里面掏洗去挖掘出这些本来活在自己世界里的音乐人。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今天带这些歌的原因，就是我其实前几天回头去看那个1999年中国时报娱乐周报的这个评选过程，我们其实每一个评审都写下了一些自己的感言，几百字，几乎每一个评审都说今年是非常无聊的一年，就是呢就没有什么好的唱片，然后比起过去呢是要差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哇，1999年实在是太精彩了。其实无论是主流或非主流都一样，我说的并不只是只有局限于独立乐圈这一块。对，1999年太多厉害的人，然后太多有趣的人都发表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我今天有带一些没有带到的，包括像五月天发表他们第一张专辑，而且几乎第一张专辑就是大红。那蔡健雅发表第一张专辑，蔡依林发表第一张专辑，萧亚轩发表第一张专辑。 哇，这些人到现在都还是非常 活跃的，对，都是线上现在的人，就在几乎在第一线 的巨星等级的。 对，所以有时候时空转换真的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很有意思。 然后我们刚刚就说1999年陈建安，请问你几岁？你刚刚自己说出你的年龄，当时 没有，我刚讲错了，我刚想错，没那么小，1984年出生，所以已经15岁， 要国中生了、 我就说你是15岁，你刚刚还说你是11岁， 对啊，15岁， 其实你是 红包年，没有了，我数学不好。 你15岁的时候在做什么？ 那个时候娱乐周报真的很重要哎，因为我们就要订中国时报，就是听众们不要误会啊，那个时候中国时报不是现在的中国时报， 对，老板不一样，老板 对，然后。我记得每次礼拜六就是真的会先抽两叠出来，然后剩下就是因为我们家一份报纸是分着看， 然后我就会抽两碟出来跟我弟一起看，第一碟一定是体育版，第二碟就是娱乐周报。那个时候从那里面真的获取很多东西，因为国中的时候英文有限，然后去看国外的乐评还是有一点困难的，蛮大的困难啦，其实尤其是他们在做比较结论性不是介绍的文章的时候，其实对国中生来讲，我已经很努力了，但还是对有些局限性，而且讲的东西我觉得台湾的乐评人去讲，无论是自己的语言的创作，自己国家的创作，或者是国外的好的音乐，一个比较自己熟悉的语言去介绍这些事的时候，我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这些人为什么要替这些专辑写这些话，就是非常明确的感觉到那种每个人的可能在一个评审团，或者是那时候娱乐周报每周其实都有两到三张的西洋专辑的小介绍，跟其实那个介绍里面包含了评论，那就很短的字数，大概三五百字之内，然后我就从那里面看见了为什么文章要署名这件事，因为它后来影响我很多，包括做杂志跟什么都希望可以署名，当然不只是我这样想，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要为他的美学来负责，然后你推荐了你就要好好的推荐，那我觉得在这个年代比较这样有点贵古见今，可是在这个年代比较少发生这样子的事，因为可能就是小编嘛，或者是那个时候真的是看，真的会看哪些乐评人的介绍的唱片总是很对我的味，然后就是会去特别重视他们推荐的东西，然后就会去追随这些人的文字，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时期，对我来讲就是国中高中的那个阶段，然后开始知道乐评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像刚讲的两张专辑我也是从娱乐周报认识的，对，不然其实不会有任何机会，然后住在花莲，不可能连逛都逛不到，对对对。 所以云平当时我觉得真的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手，然后我们再回到你的选曲，下面是杨乃文的 Somebody， 这个是99年左右的吗？还是 1999年？ 就是那年 1999年杨乃文发表第二张专辑叫做 Silence。 接下来要回到就是一样1999年，除了光夏这个非常厉害的女性创作人以外，还有其他同样很厉害的女性音乐人在发表他们的第一张或者是第二张专辑，那杨乃文就是第一张是1997，第二张就是1999，那真的是开始攀向乃文的最高峰。那因为Silence 这张专辑有很多名曲啦，就 Silence 啊、Monster 啊、那个我给的爱啊这些的，那我就特别想选了一个也许比较少人会播的，他去翻唱 Depeche Mode 1980年代早期的名曲叫 Somebody，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 我也最喜欢这首歌， 是 我们来听看。 从不曾改变，而我同样也会支持他到永远，他会专心听我，甚至有一点点迷惑，他会静静等候，却不会轻易被我的想法左右，通常他不同意我，可是到了最后他会了解 想找个人来关心，关心我的生命，每一个思绪和每一次呼吸，它点亮另一盏灯，打开另一扇门，让我学会去爱我所有的恨。我不想要变成 Somebody， 然后虽然是一个翻唱，可是我们刚刚在场的人，我跟云平、既然我们都觉得这个版本真是太好听了，好像你就是，我不知道是歌词化的编曲吧，然后就会让你就像一团雾一样，但是它一直住在你的心里了。 其实它并不算是一个太不一样的 cover， 就是说就连这个他是翻唱 Depeche Mode 歌，但是他词改成了中文词，但他中文词呢其实也是基本上按照那个英文词的方向去翻译去走的，他并不是完全不一样，他还是差不多的内容 嗯， 但然后编曲上也没有太怎么样，他还是一样按就是用一个键盘当主导，然后缓慢而忧伤的这样行进。我觉得之所以我是特别喜欢这个版本，已经甚至超过原版了。实在是我觉得杨乃文实在有一个很奇妙而强大的气场还有魅力。他可以把别人的作品经过他的演绎之后就完全变成他这个人的东西，然后你完全只记得他的特色，他的气场跟个人的魅力太过于强大。这也就是杨乃文其实并不是一个正统的创作歌手，他其实自己创作的比例在他的专辑里面比例是低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少的，他大部分都是别人的创作，但是我们从来不会认为杨乃文是一个只会唱人家别人的歌的一个，我们就是会很自然觉得，哎，杨乃文好像就是一个创作歌手啊。 对，就是觉得他就是一个，对，好像 是，但其实不是的，他的专辑里面的歌大部分都是他别人写的， 就不可思议。仔细想想，的确他就是把每个都变成像他自己的独特的创作。 那我觉得台湾有几个这种，如果以女歌手来说，这个从最早包括像邓丽君或像王菲，或像杨乃文，都是我认为这种他们个人的气场跟特色魅力强大到任何人写来的歌他都可以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你就只记得哦，这是他的歌了。甚至你连词曲作者都不一定记得。 的确是这样子。 对，这些女歌手都有非常可怕的魅力。 下面这个女歌手何心碎莎莎，她也是很独特的一个创作者。 对，1999年1月她发表她第一张个人专辑。然后这张专辑好像目前也是绝版了吧？ 对， 也好像也买不到了。对，就是 Mix Perfect 完美小姐，哇，那个时候也是令人惊艳的一个女歌手。然后，莎莎的声音很特别， 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程，就是他的编曲跟制作人李星云啊。 嗯嗯嗯。 那我觉得李星云下了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就是他觉得霞霞很适合管乐组的编排，然后就去Boston 录了这些管乐回来，配上霞霞那种非常活泼跳跃性的开朗奔放的个性跟嗓音，我觉得一举就让这个女歌手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嗯，我们就来听听看。新设的莎莎这首歌 Miss Perfect， 然后这也是他的专辑面。哎，真的，你说没错，星云让他用管乐，然后有一点像 Reggae 这种 Ska 的方式， 对啊，就 Reggae Ska 的方式很快，就是好适合他哦。 对啊， 就是、 我不认识他本人，但是听起来他个性好像就是这样活泼的。 对对对对，因为他本来就是，虽然他也是从加拿大回来，然后他那时候、他被发掘好像是在 Hard Rock 驻唱，对，被逆商发掘，然后就是，而且第二个就是那时候会去做一个短头发的女歌手，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的方式。然后就她个性就是真的很活泼，然后她就是一个摇滚咖，然后听大量奇怪的音乐，所以这样子的呈现方式我觉得很有趣。而且莎莎是非常会写歌的，她的歌的旋律都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也一再要强调霞霞的，我觉得霞霞的歌声一直是被严重忽略的。霞霞是一个非常非常会唱歌 的 人，而且她很擅长把中文跟英文，她有一些歌是中文跟英文交杂的。如果仔细去听她那个唱中文跟英文之间的那种衔接上，或者是联系上，我觉得好厉害，就是。我很少听到一个歌手可以在不同的语言转换之间这么的顺畅跟天衣无缝，他的 这个是算是某一种天才。 在1999年的1月发行的这张专辑，下面这位靳少君是我们要播的，这个也是在99年。 对，其实一般人比较知道纪晓君，他没错，他第一张专辑是1999年《太阳草原风的声音》，然后他也拿到了隔年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从此一炮而红。但是我今天要放的是1999年的另外一张专辑，叫做《原音社》，这是一群原住民，各个原住民的音乐人的创作合起来的一张，算是有点合集，他们组成一个团体叫原音社，由角头发行，算是角头的创业作。然后这个原音社这张专辑呢，有里面有包括像达卡闹啊，像包括这个尤其郑杰任在里面做了大部分的音乐编曲跟制作工作，然后原音社里面的一个小妹妹，那时候是他们团体里面，因为大部分都是大哥，然后有一个小妹妹就是纪晓君，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才19岁吧，她在原音社这张专辑里面贡献了一首曲子，就非常非常令人惊艳，是算是这个版本的发表是早于纪晓君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之前的，虽然同样在1999年，他唱了一首周族的，算是在祭典里面一定要唱的歌。 我们就来听纪晓君的这首作品。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4点钟。我今天请到两位朋友，我很开心，每次就是一次见一位，但是今天一次见两位，所以就像是加了口味的牛奶糖一样。好啊，我在脸书乱贴月上， 我想这就是所谓用符号写歌词的意义。 因为那个牛奶糖其实上次竟然送我的，我觉得很好吃，所以就把照片找出来。 坦白讲我没吃过。 害我后来吃完一包自己还去买一包，而且买的时候他还买一送一。 哇，其实我自己没吃过，然后我就想说这个看起来很少女。 可恶，真的有中了。然后今天请到云平跟金安来，然后刚刚云平有谈了一些1999年特别在这样的一个年份出现的歌手跟创作人，都哇，我没想到都是在这个时刻出现的。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回来讲这些，还有一些其他乐团。然后我想先让金安来放放你今天带来的音乐。你说有一种音乐是你没有特别想听什么的时候，你反而会放下它来 play 的音乐吗？嗯， 对， 嗯， 那因为我这边收到的指令跟上小时云平先生的指令其实是一样的，但是 就是不准放我的歌。 对，但是他不听话，然后我比较听话，所以现在变得我很凌乱这样。对，有些歌曲是这样，就是我不知道是上了年纪还是怎么样，会开始有一些歌是很有企图心想要去听一些。 上了年纪，1999年才15岁。 对，还是上了年纪啊。 好好好好 对， 好， 那个我现在学那个北大学生都20几，就是1990年后的都出现了。 嗯， 就是很有企图心想要听一些新的音乐，或者是去找一些经典的音乐来听的时候，这些不会在聆听的曲目里面，因为那个是比较内心有特别想要去征服的，或想要去理解的一个方向。今天放的这些歌，有些是我觉得最近很有趣的歌，然后有些是我觉得它一直在我的耳机里面，所以它总是已经被下载。那很多歌是一听会觉得当下觉得很棒，可是过不久之后却把它默默移除在被下载的这个名单里面。 嗯， 对，所以今天的歌我挑的方向大概这样，然后我不知不觉觉得自己确实比较进入一种成人抒情的口味。 你再下去你就那个了，变成 就是怪老那个怪大叔。 这是什么心情？ 对， 你要放的第一首是飞鸟凉。欸， 对，我其实对恰克与飞鸟 好好听。 我对恰克与飞鸟一点感情都没有，就是 我没有听他们的东西，然后，但是我很喜欢飞鸟凉自己这一首创作，而且他的状态有点特别，是他在出道20几周年的时候，去年其实就是去年，然后他发了两张专辑，两张选集，然后这一首歌叫 Midnight to Call， 是收在他自己觉得他最喜欢的自己的作品，就是他选集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给歌迷选的，叫 We Are Fellows， 就我们是一伙人、 嗯， 那个部分是由歌迷去选取，要出一张精选集。那这个是叫 Made in Oscar， 嗯， 是他自己挑的， 嗯， 觉得不管红不红，他自己最喜欢的歌曲，然后全部都用比较简约的方式重新改编， 嗯， 然后这首歌在讲的歌词，其实我觉得我就是听日文没那么厉害，但是我来看歌词就可以完全了解他为什么会用这个方式唱，然后衬的这个编曲里面衬的这个弦乐，淡淡的弦乐跟吉他的配合，他在讲一个中年男子的心情，就是其实就是那一种最基本的男女关系，可是有些人很厉害，就是可以把这种东西唱得很不一样。对， 我们现在就要听这首歌吧。 好， 嗯，这首歌叫做 Midnight to Call。 懐かしい声、何があったの久しぶりだね、こんな時間に涙声、いきなりサビからじゃわからないよ、歩き疲れて だよ二人離れて ずるいよ君から塞がった空気にこんな時だけ呼び出して少し大人になった僕とあの頃のままの君がいる君の写真動かせないままいたんだ今でも愛してるっていうわけじゃなくただ気づかなかっただけ本当さ暖かいから優しい風に一人を帰り 是飞鸟良的 Midnight Call 既然这首歌 在唱什么听起来就好感动 这首歌在唱一个 男人的心情然后那个男人的心情就是比较类似说某种约定然后为什么就是那是一个很奇怪我觉得 那个场景大概就是发生在大家想象那个爱情不用翻译的那个电影状况、 嗯、 然后男生跟女生之间有一些隐隐约约的默契、 嗯、 但那个默契说不上是、马上的即时热情跟激情但是好像就是有一种在等待然后有一种在午夜 会相遇然后都知道事情是该怎么发展可是事情最后一定不会是那样发展的、 嗯、 但两个人心里可能也这样知道着就大概是 日本人写这样的歌曲就这本来已经很隐晦跟幽微了可是日本人在以他们的个性写下去、嗯、我觉得就更揪心了、 啊嗯嗯、 我记得有一个歌词啊在写说就是你其实讲白话就是说你怎么会先跟人家走了 但其实他写的方式就是一种，当时的约定怎么样怎么样，原来我们不是想的是一样的事，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真的很自制哎， 对，就是非常的对。那我很喜欢飞鸟良自己的作品，尤其是像这种调调的，那他因为重新编曲过，我发现只要有弦乐，A G 就是空间吉他、钢琴，这个歌基本上我应该就会中，就是对我真的超爱弦乐的，就是越来越爱。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听那种英式摇滚，后面大量的弦乐，然后现在就继续一直喜欢的弦乐。然后九月的时候光下演唱会也会有弦乐，所以大家要记得去看有弦乐编制的光下，这样植入有没有很软？ 你又对，你又出其不意的。哦，对啊，对啊，对啊，我们这次就是我觉得乐手阵容是蛮坚强的，就是包括中乐啊、主会啊，然后 KBN 啊，还有弦乐团、弦乐手，还有找了一个很棒的钢琴手郑挺，叶郑挺，然后我们的弦乐就是会出现在，就是让整个音场会更丰富，然后那个细腻度更表情更强烈一点。好，今天跳过，好，我们再说。介安就是好，不要看他小小年纪，虽然我们都说你小小年纪，虽然你一直说你自己不是小小年纪，但是我是说， 因为他要歌唱。就是说我又装老头啊， 对啊，干嘛这样子？因为读过你的小说，看过你写的，包括我们这几次访谈，然后我就每次都跟他说，我都会被这样里面的用词跟那些感动了。就我跟云平就在讨论说，好像又让我看到那个男孩拦下飞机那个时候的你的某些东西在里面。然后但云平给你一个更好的称赞，就说好像你的用词好像类似，就是说经过时间之后。然后又更，你是怎么说的啊？又更有味道。 没关系啊，这一趴就跳、 没有啦，我是说就是那个啊，就是你等于是现在是以前是烈火啦。 嗯，既然以前是 男孩拦下飞机的时候是烈火一般 的，第一本小说的时候 的性质。那现在就是温火或者是文火，然后慢慢的炖煮那个，其实那个里面东西的味道会越来越有让人家回味，这个尾韵会越来越悠长。 我也觉得你的改变呢、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那我这个奖让我 感谢我的父母，因为你以前都是放一些 我那没有，我觉得写光下是一开始那个挑战感是很大的，就是真的很大，就是对，我一直讲旧事就表示就是很大。 好好好，是好，这题也跳过。 没有没有要跳过。那后来我就心想，就是从一个认识他的乐迷的角度出发就好了，因为我想其实大家可能对你的音乐是非常的崇拜的，可是跟你之间对你的认识也许不是那样，所以后来我就比较放心一点，加上你也非常信任我，那这些文章就是大家可以去找来看，可以更了解不只是演唱会，我觉得这些歌曲的故事跟光下的状态这样子，就是在他的粉丝专页上面，对，然后弦乐会在演唱会，我个人非常期待。 这样我们大概每隔一两周就会有一篇，然后所以我都可以跟建安碰个面，然后在一个具有日式风格的朵朵开咖啡馆里面我们会碰面。 哇，现在连咖啡馆都有植入。 没有啊，那只是对啊，如果大家想 赶快把外面的海报换那个演唱会的海报。 他们这首歌是英国乐团，对，要介绍一下吗？ 这是叫 The Falls， 那是小马乐团，然后这是他们今年的很近的新专辑。那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欢他们，然后到这一张，我觉得他呈现了一个我对于我喜欢的团，所能投射的某一种最棒的状态。要说我喜欢一个团，那基本上他是毫无保留，他出什么都会喜欢。如果说是爱到这种程度以上的话，那当然有的时候是你听到爱团出专辑，然后会发现，哇，原来还可以在 再这么厉害哦。 嗯， 哦，也就多数的时候都是，反正就是无条件接受。可是像 The Fools 这样东专辑，我听了之后，一开始觉得有点太厉害了，就是一次秀那么多东西。那后来想想，就听他们以前的专辑，其实到这个时候差不多是一个这样子的点去做一个这样的专辑，所以熟悉那个脉络的话，就会觉得啊，对，他们在这个时候做这个事，往后也会很精彩，是这样子的心情。 嗯，你就来听看这首歌叫《Exit》，是 The Fools 乐团的作品。 是说怎么这么好听啊，果然是既然推荐就是他喜欢，刚刚 云品就在说完全是既然会喜欢的这种团， 对，就是集合了各种我喜欢的元素在一起炒一锅这样子。 好，下面要听到这个是易烊千玺，这首歌叫亲爱的这里没有一个人，你要讲一下这个团吗？ 要，这是今天我带来最跳痛的一首歌。易烊千玺他其实在中国是一个偶像出身的歌手，或你要说他是个偶像艺人或者是 dancer 都可以。他之前是在一个长条团体里面，然后他去年决定自己出一张 EP。然后这张 EP， 我本来想说，唱跳艺人出 EP， 就算他在想要怎么不一样，终究你就是那个本质嘛，你还想要怎样？对，但没想到这首歌，他找了郭顶，做所有的事情，编曲、混音、后制、写歌，就是郭顶去帮这个偶像艺人做了一个。觉得最适合他的歌，然后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郭顶， 对，好听。 对，大家应该还有一点印象，就是郭顶的上一张专辑在台湾其实入围很多六项金曲奖，然后他一直是我觉得很棒的，不管是幕前幕后都是一个非常内敛的音乐人，然后他去跟这样一个偶像形象的碰撞的结果，我觉得非常的不得了。就这个偶像他也懂得这整件事情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就算只有这么一张，我觉得也是很棒的尝试。我不会说这个偶像歌手很努力，但是我会觉得郭顶跟他之间确实是做出了一个很棒的 mix。 对， 我们就来听这首易烊千玺带来的《亲爱的这里没有一个人》。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朋友是，声音纺织机常任理事叶云平，然后跟麦田捕手，我的麦田捕手，陈介安，然后他们以前都是分别来，其实他们两个是比我还早就互相认识，那就是介安大概在十几岁的时候出了一本他的小说，叫《那男孩拦下飞机》，就是叶云平帮他出版的，叶云平的出版社帮他出的书，所以就是看了那本书，我认识了介安，然后又本来就认识云平，所以中间这相隔了15年，然后我们就是今天很有机会又在一起听音乐，觉得心情特别的轻松啊。 对啊，都不用自己准备歌曲，好轻松。 你干嘛这样？干嘛掀我的底牌啊？我现在负责写歌的人，很累。 是是是，你有些有更重要的事情要 办。对。然后因为刚才云平有讲说， 1999年那一年有很多精彩的作品。那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个乐团是骨肉皮。 对，因为之前听的都是一些尤其是女歌手，然后有张四三。1999年是台湾乐团相当重要的一年，有很多重要的乐团都在这一年出了他们的第一张或者是第二张。譬如说像五月天的第一张专辑，拖拉库的第一张专辑，闪灵的第一张专辑，交工的第一张专辑， 哇哦， 还有包括像骨肉皮的第二张专辑，乱弹的第二张专辑，浊水溪的第二张专辑， 哇， 都是在1999年初。那今天这个带骨肉皮，当然第一个骨肉皮始终是我非常非常爱的乐团，然后第二个 Gropy 的发片的这个时间间隔刚好也跟光夏一样，第一张专辑在1995年，隔了四年1999年出了第二张专辑，而且这个第二张专辑都是相对于第一张专辑来讲算是蛮大的要进。那 Gropy 的第一张专辑1995年当时的录音的品质跟词曲创作状况其实都不是在很好的状态，所以只算是牛刀小试一下。但是第二张专辑《快乐丸》呢，就真的是让人比较见识到他们是一个很完整的比较成熟的乐团了。然后我其实也一直都不晓得要怎么样介绍骨肉皮这个乐团哦，就他们的曲风到底是什么，除了我能够说是摇滚以外，他们到底是什么摇滚，其实我也讲不太出来他们很明显的一个走向。总之这个乐团就是当然他们的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吉他手徐千秀，但是其他人的环节都非常重要，然后他们的旋律总是很好听，然后歌曲气氛总是让人感觉到不同的情绪的震荡哦。那这骨肉皮真的是当年90年代1990年代独立乐迷心中一个非常私密的所喜欢的一个乐团吧。 我们就来听骨肉皮。然后如果你在 YouTube 上面看到，还可以看到他们的当年这个 music video， 然后看 青涩的模样。 对，我让你 将喜悦藏在脑后，堆积堆积，我无力挽留。连成千上万的玫瑰花朵都救不了你，眼看着你和黑夜合而为一。伸出你的手，你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请求，也许你是无心的，或者你是故意的，让我俩站在这里无话可说。沉沦也这样沉默的时光，你的世界里皆是多余。 果肉皮，我让你选自《快乐玩》专辑1999年，这是叶云平今天带来的，哇，好经典哦！对， 都是20年前的回忆， 刚好就是1999到现在。 对， 嗯嗯， 这样的团，如果现在出这个作品会红哎， 我也觉得耶， 因为它是很有旋律性的，它旋律是很好听的， 对，而且。光看他的预录影带也是很成熟的一部作品了、就是那个运镜啊剪接都好厉害。 对，而且其实这歌有、其实有6分多钟。 嗯， 那其实按照当年的乐团，虽然果肉皮的稍微资深一点，他们第二张专辑，其实你要编一首6分多钟的歌，对当时的乐团来讲是一种挑战。 嗯， 那他其实这首歌编的起承转合还有段落还有旋律性，我觉得相当好啊。就是它是一首很成熟的歌，也不会让你觉得它故意在拖，然后你也不会觉得6分钟很长，它就是一首很好听然后很成熟的歌。 好，果肉皮，然后下面这个乐团是1976，要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叫《咖啡店》 啊、对，1999年是1976出第一张专辑， 嗯， 那其实这张专辑应该是76米的这所有76米的一个算是大家算是一种密码吧，或者因为第一个这专辑就买不到了嘛。 嗯、 然后这张专辑的录音品质真的是相当的不好，但是也完全可以听出1976那种这个虽然录音品质不好，但是它完全无法被掩盖的那种才气跟光芒，人就透过这些声音状况不好的录音可以展现出来。然后这张专辑里面也有一些76后来也一直会唱的名曲，包括最有名的像态度、那其实咖啡店这首歌也是，那我也特别喜欢咖啡店这首歌也很长，但是一样这个整个76在编曲上，在吉他的编排上，也让这6分钟非常的高低起伏非常的精彩。那而且这是他们第一次做专辑，所以这个也是很令人惊讶的。 嗯嗯，所以我们听到的是1999年的最初专辑版1976的作品《咖啡店》。 闻到了一股潮湿气味，哦，这是我发霉的世界。 我愉快的来往，咖啡里边熟悉的窗边，熟悉的咖啡店，熟悉的窗边，台北的夏天应该都会有一场雨，我想起自由和你的气味，灰色的天，哦，这是我灰色的世界。听到了你的潮湿气味，哦，这是我发霉的世界。我愉快地来到咖啡店。熟悉的窗边，熟悉的咖啡店，熟悉的窗边，台北的夏天应该都会有一场雨，我想起自由和你的气味，看见了路人在跑，在匆忙的多余，在机械什么什么都不会变，不如淋一场雨，我的来杯咖啡，在机械什么什么都不会变。 听到是1976的作品《咖啡店》，然后这是在1999年的版本，然后这是他们应该是后面是有重录，然后这是等于是保留了最原始的味道的。 对，反正就是专辑里的实体专辑里面的版本。 嗯，然后这样听起来真的录音效果不是挺好的，但是 尤其是 vocal 部分真的是比较是很 糊一点。 对， 可是那个阿凯的音色真的还是好棒，然后。整个演唱的那种气氛， 对啊， 跟那个精神 是，就是你那个不好的录音是关不住他们这些当时这群年轻人的才华跟光芒的。 对，今天叶云平带来了他在1999年搜到的那些，可能大家不晓得这些作品，同时都是出现在那一年的。 对，就是而且是跟《消失奏鸣曲》也《夏天音乐球》一起的哦。 对啊，那时候都在想什么？我觉得可能是2000年即将来临， 嗯， 很多东西 真的有一种世纪末的状况。而且其实1992年有另外一个台湾社会有重大事件啊，就是921。 1999年，对， 所以有一些人在921之前发片，有些人在921之后发片，其实，那个状况也是有很不同的状况。 的确，记得那时候。99年本来是有某种兴奋感，因为反而是事物将结束之前，我觉得人类这种生物是有趋近于这种末世的这种兴奋感。 是啊，世纪末的华丽嘛。 真的。然后但是就像你说，在921之后，其实你就发现许多事情真正的发生，然后你是承受的，是很强烈，是你完全无法想象的。 对，就其实很多不管是主流或非主流，其实你现在回头去访问他们，都会提到其实当年什么在921之后发的唱片，就是其实都这个市场面都很不好，不管你是主流或非主流，因为不能宣传，也无法去强调一种比较娱乐或欢乐的心情，然后整个国家都在止痛跟疗伤之中的那种状态，所以99年的气氛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气氛啦，就是加上又发生921这个事情。 我还记得那年是8月，先是电塔倒塌，所以全台大停电。 对。 然后 跟着9月就是。 对对对。我跟 Leo 我们还说 啊那天要来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像是真的世界要发生。然后但事实上就只是一个停电而已。但是接下来的一个月就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 是啊。 但是在99年之后华语的乐坛还是继续的往前推进，然后一直到现在过了20年了。 是啊，其实因为是很多事情在90年代就一直开始不停的累积创作能量啊，这个市场的潜力等等，累积到99年开始出头，虽然有921这样子不幸的事情，但是很多能量还是它持续还是要展现出来，在2000年，2000年之后的一样，不管是主流或非主流，那是另外一股新世纪的能量开始不定的在爆发，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对，真的，哇，这么2个小时时间就回顾了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的场景，感谢云平。然后最后一首歌，我们决定要用陈继安带来的歌《压轴》， 是， 快告诉我这首演歌，对， 对，这个是来自日本重量级女歌手，主要是演歌，就是八代雅纪。好，八代雅纪可能在这个台湾的知名度没有像美空云雀啊、小林幸子啊那么的好，但是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诠释歌曲起来比较低回的一个歌手。那演歌里面有的时候是需要这样的情绪的。然后他有出过唱其他类型的，像爵士类型的唱片，然后确实就是给人一种很现代但是很小酒馆的一个嗓音的感觉，所以他不只是一个演歌歌手，但是这一首歌对他来讲是生涯的代表作，叫《船歌》。对，然后《船歌》其实是以男性角度去写的一首歌，但却以女生来唱，蛮特别的。对， 好，我们来听八代雅纪这首《船歌》，然后同时也很谢谢陈介安，谢谢云平来节目， 谢谢， 感谢你们两位， 谢谢， 下回见了，拜拜。 店には飾りがないない窓から港が見えりゃいい流行りの歌などなくていい時々無敵になればいいコロコロ飲めばコロコロと心がすすり泣いているあの頃あの子を思ったら歌い出すのさ船歌を飲めばポツポツと未練な胸に舞い戻る気をつけて寂しくなったなら歌い出すのさ船歌Thank you.